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啊，跨年倒数唔会有错啊。 嗯， 即系未讲跨年倒数之前咧，咁都要讲下神山虎先嘅。 哦，好。 即系咧，加唔加价都未知啊，未知啊。但系咧，邮递嗰度啊，就我又同大家讲下啦。咁五年啦，啊咁啊，我寄快递咧，就以前我就五盒包邮嘅。咁收尾有一段時間咧，我變咗四入，因為我覺得四入易計啲，啲網友入數咧就入1000蚊，咁啊大家方便啦，所以我就將四入將五入變成為四入啦。咁都因為嗰時候我喺順豐寄咧寄快遞咧，就由20蚊就變咗15蚊，平咗。咁我咪將五盒變四盒咯，包郵。咁知唔知咧？五年之後到今時今日啊，今日啱啱2月1號，應該1月1號啦。1月1號啦，順豐咧係加到30蚊，即係由15蚊最平，去到而家30蚊，係加咗足足一倍。但係喺佢哋嚟講咧，唔係叫加價，佢只係取消咗1公斤以內嘅以下嘅價錢。咁以後就統一曬1公斤。咁神山虎點你10盒都唔夠1公斤啊？所以咁以後咧， 就先一盒神山虎咧，1公斤就30，總之。 是啦，1公斤30， 起碼1公斤。 是啦。 咁跟住1公斤就30，再上就再加。 咁唔計啦，咁如果嗰啲就照計啦咁樣。咁而家就冇咗啲15啊、20啊、25蚊啦。咁呢所以呢咁而家喺包郵嗰度呢，咁我由2月1號開始啦，就由6盒我先可以包郵啦。咁就以前有4盒嘅。我試過5盒就變咗4盒、5盒就，因為佢減咗我價，曾經減過價順豐。減我價，我又唔佢減我價，我咪減翻俾減翻網友咯，由5盒變4盒咯。咁佢加翻我，其實我又冇加過嘅，我又冇加翻嘅。咁跟住而家加到即係由15蚊加到30蚊。咁就咁冇辦法啦。咁喺包郵嗰度咧，順豐包郵咧，咁我就 六盒 我唔可以4盒啦。咁就6盒啦。你寄平郵一樣唔緊要，一樣唔加嘅。咁因為郵局反而公道啲喎，咁耐都加咗我20%啫喎。呢幾年，但係順豐就太緊要啦，一加到30蚊就真係，由15加30加咗一半。 咁唔用順豐得唔得？ 冇啊，冇其他。其實你用郵政仲貴啊。 香港好似少啲喎。 係啊，咁就首先你 呢邊真係任你揀，你都十幾間。 其實都有啲代啲唔知。都有啲快遞嘅，有一類似順豐嘅快遞嘅，都係大陸公司嚟 嘅。乜鬼嘢嗰啲咯？ 有嘅，好似有新通嘅，但係新通我哋冇站點啊，佢而家站都唔方便啊。所以咁我話局用順豐啦。咁都係啦，由2月1號開始。咁咧，如果你網友要買神山虎，用順豐寄嘅咧，咁我要6盒先包郵啦。即係你買1500蚊，我先至可以包郵啦。咁當然啦，我未知加唔加價啦。咁都唔好理佢加唔加嘢，加價先。嗱，好坦白，順豐加咗幾多少？你見到啦，我係幾年都冇加過㗎，係咪先？我真係加咗一倍，我先至加翻2盒㗎咋。咁如果譬如你覺得我買開4盒嘅，咁你哋可以選擇翻用平郵嘅。因為平郵咧，我到今時今日咧都未試過寄失過嘅。 係慢啫 嚇。但係記住，平郵我就唔保證啦。 寄失 係啦，因為可能。因為插你信封啊嘛，信箱啊嘛，咁可能有啲人手腳多偷你信箱嗰只箱，我就唔封險，我唔包 掛號咯，掛號咯， 仲貴啊，掛號好貴啊， 啊掛號貴過信封， 掛就貴過信封， 哦算，咁咪係咯， 所以冇辦法啦。咁如果譬如你又買4盒嘅，你覺得如果你俾30蚊郵費嘅貴嘅話，咁你就不如。可以用翻朋友做我包嘅，我放所有朋友都包嘅，我只係唔包風險嘅啫。咁記住啦，由2月1號開始，如果買神山虎咧，6盒我先包郵啦。OK， 咁就講到呢度啦。 香港朋友通常幾耐？2-3日都收到啦， 最耐嗰個網友去過，我試過成7日㗎。 7日， 唔知點解嘅，通常都係星期五寄嗰啲咯。星期五寄嘅話，咁可能星期 可能攤到星期一， 攤到星期一。 咁而家可能又 開始處理， 因為而家你啲寄住宅咧係兩日先寄一次信噶嘛。 嗯。 咁如果譬如星期四佢派唔到咧，星期三派唔到咧，星期四佢唔派噶啦嘛，咁咪可能變咗星期五咯。咁、哦、所以有機會咧，平郵最耐話過網又係試過七日咯。咁、 哦、 通常有啲好快啫、嗯，我試過有一次係快過順豐添、 嗯。 今日計聽日佢就收到咯。咁、 哦、 其實 睇彩數， 嗰個時間我就掌握唔到啦。咁呢啲就係、是。嗯我總之我係寄出咗，咁就香港郵政嘅事啦。 嗯嗯。 啊，但係都風險好多人包嘅，因為太容易俾人偷啦。嗰陣你咧，因為擺信箱度，喺啲人見到呢啲，你都唔會大人嘅細路仔。 咪睇下你自己大堂保，即係如果有保安有曬閉路電視，咪 OK 咯。 你咁呢樣我唔理啦，呢樣你自己衡量啦。 係咯。 係啦，平郵我唔包風險啦、嗯，順豐我包風險嘅。 嗯。 啊，因為順豐始終即係有曬。簽 收 有份文件㗎嘛，就係佢寄失咗，我可以同順豐追究㗎嘛。咁呢啲我，所以我會包啦。咁大家真係再過一次啦，記住，由二月一號開始，神山府咧要買六盒我先包郵啦。OK， 咁、如果你就比如你唔需要包郵嘅話，你譬如一盒兩盒嘅，咁而家我郵費咧係唔理用乜嘢包裝寄咧，都係30蚊。OK， 咁啊，其實我覺得幾貴㗎，而家因為有啲網友。買一盒咧都順豐噶嘛，咁嗰啲我唔包嘅咧，佢俾25蚊，我已經覺得佢貴噶啦。 嗯。 啊，咁而家何況咧，而家要俾30蚊咧，佢哋我覺得其實真係咁樣，反而唔係咁值啦。咁、譬如有啲俾得多嘅話，你不如真係選擇平郵啦，只係唔包風險啫。咁、其實如果你屋企係穩陣嘅，你自己衡量啦嚇。係 咯。 呢啲咁我唔講多噶啦、 你村屋咁冇計啦，你村屋個郵箱擺喺出邊又唔偷咁樣，梗係唔好啦。 呢啲自己衡量啦，我真係唔。我唔可以俾任何金銀俾你，總之就係唔係我想加嘅，但係真係順豐加咗我哋啲公開㗎啦，係咪先？啊，咁你知啦，有啲朋友話神山府有冇加過你㗎？你成日話加我啊！神山府加到我唔敢信啊！不過成日加親我啲就2%、3%、4%、5%，最貴嗰次都最高嗰次加我9%。即係唔覺咋、其實即 少數怕長計， 佢加一陣間又會加我嘅，而加一兩個 percent 我唔撚講啊，費事。即係上年啊，即係上年啊，加咗幾次啦，或者咧，但係幾蚊、一蚊又個幾，我費事，我費事計，最勁嗰次咁多年咧，最勁嗰次一次就加咗9%。 嗯， 啊咁嗰次係最勁，因為嗰次咧就係因為神山府嗰啲咧，佢哋買咧係用美金計啊。 嗯。 令吉咧，即系马来西亚币咧，嗰日升啊，咁就贵咗，嗰次系加一次，我加9%，但佢唔减翻落去，即系而家美元再升，令吉跌嗰时候咧，佢冇减，佢冇减过我，我唔知啦， 咁啦， 不系咁样咯， 你见呢布兰特旗油升跌几多，香港啲电油都唔 会减噶啦，系啦，就系咁样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即係坦白講，而家係越嚟越賺得少嘅神山府。但其實即係如果我就咁講啦，如果譬如好多網友肯介紹其他朋友去買咧，咁如果薄嚟嘅就真係多銷嘅。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多咗一班人咧，就係泰國專去泰國團嘅。專去泰國，佢哋呢班人即係基本就全部幫我買啦。咁、其實多咗呢幾班。多咗呢幾班咁其實佢比其他因為。你知而家個市㗎啦，係咪先？咁係得泰國叫 安全啲 ，咁你深圳嗰啲又得閒又打下， 又平啊嘛，最緊要泰國。 咁得閒又打下，咁而家講個修例條例，講而家氣氛又唔好，係咪先？你嗰個關又驚小黑屋，好似我上次咁啊，咪驚一輪，係咪先？咁你係真係會少啲嘅，咁嗰班真係少咗嘅，真係少咗。其實某程度人係我係。生意係真係差咗嘅，但係我係知道佢有個理由㗎嘛。咁但係有冇新客生客呢？有生客呢就代表有網友介紹啦，因為佢有即係我睇得出佢係咪網友嚟㗎。我喺憑文字我就知㗎啦。即係講嘢係真係唔同啲㗎。係 啊， 唔同啲㗎。咁樣 即係有聽開節目嘅都會同你講嘢親切啲㗎。 親切啲㗎，真係親切啲㗎。真係我睇文就知道。 一開頭就好陌生人咁嘅語氣知佢散客啦。 咁嗰啲我啲朋友介紹㗎啦。咁有啲都會話嘅，有啲網友話我有介紹咗朋友過嚟俾你咁。咁嗰啲都有嘅。咁當然通常嗰啲都係問長問短啫。冇問題嘅，個個都可以問長問短嘅。但我會知佢邊啲係散客， 邊啲係聽眾，邊啲唔係囉。 嗯。 咁佢而家係多咗啲唔非聽眾嘅賣嘅。咁所以呢喺嗰度變嗰、那個生意額都係跌咗嘅。但係就我都覺得好奇啦。咁加上而家可能而家嗰個配方又變返以前嗰隻呢，即係我覺得係最撚掂嗰個配方，我覺得。我自己認為呀，唔知道你哋係咪嘅。即係好撚難飲，最撚掂嗰個配方。同埋一個冇唔可能唔掂啦，稍微冇咁好，但係好易入喉嘅配方就兩件事啦。咁而家嗰隻係好撚難飲嘅。真係好撚難飲。唉，唔好再講，再講嗰啲，一陣間啲人真係唔撚買。咁啲網友你自己知啦，咁樣咁都係都有個暫時冇考慮加價嘅。咁講完咧，再講下跨年啦。我每年跨年咧，我都唔倒數啊。唔講新年快樂咁呢啲咁呢啲咁嘅嘢。就因為咧，十幾廿年前咧，這個蘭桂坊事件之後咧，我就其實冇跨，我已經冇跨年㗎啦。 蘭桂坊係 人踩人啦。 万圣节嚟嘅喎， 唔系， 人踩人万圣节就除夕嚟嘅咩？ 除夕嚟嘅，除夕 唔系万圣节咩？ 唔系万圣节，除夕。 哦 ，OK， 咁之后我都已经冇个除夕噶啦，即系冇喺除夕庆祝嘅，冇喺庆祝嘅。但系咧，因为咧，其实就坦白讲，即系为咗个节目，冇嘢讲噶啦。理论上我讲到上个礼拜，我就冇嘢讲噶啦。加上而家坦白讲，而家。差唔多春節㗎喇，春運㗎喇。我今日過關，我依家我真係見到嗰啲起曬帳篷㗎喇。話聲呢啲全部帳篷好似難民營咁㗎喇。咁證明春運又嚟㗎喇。咁啲女開始走㗎喇，其實基本上冇女㗎喇。其實基本上冇嘢再講㗎。加上我約小豬，我諗住約聽日嘅。又係連福都冇撚福都冇撚福過我啦。咁仲有機會嘅，我就再試下連連咗四五啊，咁睇下得唔得嘅。 Okay. 仲可以搏一搏嘅。咁搏埋呢次我就唔搏㗎啦，如果唔得就唔搏㗎啦，又就算啦。咁當然係好多網友好似好關心啦。你睇到但係啲譴責嗰位網友啦。咁我就話唔使譴責佢哋嘅算數啦。咁唉，唔通真係打死佢咩？ 蛇打鹹魚 係啦，我當緣盡了。OK， 所以我係覺得有啲唔抵，有啲唔開心，但係我已經貨激㗎啦。咁當然我要盡量努力去試啦，因為即係試得到呢，得嘅話成功嘅話呢，咁嗰一集節目會好精彩，我覺得。 OK， 我就唔狠狠地毫無憐憫，你將全身最大嗰一點懟落去即係咁多 乜仇都冇 啦。乜仇都真唔會冇你煲。我當黑警咁對付啦，或者大大力肯定嘅，我一定好精彩。 或者當你。 我都期望嗰一集㗎。 Okay。 但如果唔得我就冇辦法。OK， 咁都係講到呢樣嘢啦。咁政治都唔講，要留返下個禮拜講。下個禮拜先同你講。講返倒數啊。咁呢一次呢，咁因為其實呢，即係點樣講呢，有嚴打咗一輪㗎嘛，珠海。咁係咩事呢，就因為澳門㗎嘛。崔子晏就唔都啦，嚟咗個新嘅咩名叫 何一成。 何一成啦，一成都好好嘅。你仆街啦，真係搵大鑊啦。咁搞到風聲惡女啦，成個澳門就喺度其實。澳門都嚴打㗎，澳門嚴打得好撚勁，所有啲路邊吉角角啊，咩賭場嗰啲掛爐鴨啊，零啊，甚至 但係咩18啊嗰啲呢， 我覺得開 嗰啲嗰啲啫，最緊嘢係 唔係㗎，好多人真係賭 你最緊要有㗎嘛，大佬係 真係好多人賭兩煲索咗，跟住係索女㗎嘛，係咪先，好多都係咁樣㗎嘛。咁真係停咗好多嘅。即係我自己本身都有一個馬交嘅群㗎。即係唔係我嘅，我栽人哋嘅啫。咁呢我見到佢哋嗰啲女呢都已經少曬㗎啦。咁我就知道馬交都搵大鑊㗎。因為嗰個馬交嗰個群呢就專講珠海同埋馬交嗰啲一流一啊，嗰啲快餐類嘅，咁樣我成日去睇，佢咩類型類都有嘅，即係可能有啲 外圍啦， 嗰全部外圍啲乜？ 嗯， 即係佢有啲唔同國籍啊， 哦、 即係可能 俄羅斯啊， 俄羅斯嗰啲烏克蘭 啊， 烏克蘭唔係俄羅斯、啊、，OK 係烏克蘭啊，嗰啲女都有，偶然有嘅啊，咁樣都有 agent 啦、 嗯， 咁偶然都有，但係而家就冇全部報曬， 嗯， 咁啊剩翻啲女咧都有啲嘅，咁嗰輪咧剩翻啲女就好撚照片啦，睇個、哦、又就係睇相你就知道。不知所謂㗎喇。咁呢輪就啱啱澳門即係回歸完啦。咁、 嗯、 嗰個河得一成都要捉河嘅嘅人就上咗之後呢，跟住呢排就好返啲啦。咁嗰個群呢我就見到啲女有多返啦。咁啲靚女呢亦都返曬嚟啦。咁咁當然啦，影響到珠海係點樣呢？珠海係十日唔開。唔正展話小龍女嗰間對面佢都有一間我哋叫做朱古力啦、 嗯、 朱古力一樣停開。咁、 嗯、 嗰個媽咪呢又係去旅行，咁小龍女又係去旅行、 嗯、 總之全部放假啦、 嗯、 全部放曬假。咁我咪有一集咪講過，我咁多落咁耐去珠海玩，最撚好個高秀平呢、 嗯、 本來呢佢就諗住返嚟珠海，咁我就諗住私約佢㗎嘛、 嗯、 就因為啊！一成都要賀，咁嘅呢條友啊，做特首，咁、嗯、跟住佢又，哦咁我唔嚟咯，咁啊好，我哋諗住呢個飯盒，喂呢、這個飯盒又好撚大鑊噶嘛， 嗯， 即係其實傾下偈，你知啦，我最想叻，即係俾啲紅包啊， 醒人啊， 醒，我升咗幾嚿水噶， 嗯， 我跟住佢又唔肯嚟，喂咁啊坦白講，唔可以再醒落去噶咯、 嗯， 你再醒落去佢又唔嚟嘅話，佢嗰度佢就老鳳噶咯。而且都成兩個月啦、 嗯， 個幾兩個月啦。喂，你想約佢嗰個心淡撚曬啦，淡撚曬咪自然係咁就咁啊。咁我知道，因為我好醒啊，我唔係話啲即係有錢人狂揈嗰啲人，即係我使嗰100蚊，我覺得係值先擺噶嘛。咁呢次俾人線咧，我就俾馬交線嘅，俾、 嗯、 一成都要捉我嘅撚張線嘅。咁啊，你嚴打過佢唔翻嚟，咁佢唔翻嚟，我諗佢今日都未唔翻嚟，今日錄呢一集係都春運啦，咁我諗佢今年都唔翻嚟噶啦，今年呢個農曆 過埋，過埋係 啦，過埋先翻嚟啦，咁就我係因為佢而家我揾淡噶啦，我對佢已經冇我反而我唔會忘記咗下咗佢啲樣添啊，已經開始忘記啦，啊咁啊算啦，咁啊又白蝕咗幾嚿水紅包啦，咁啊由佢啦，咁啊。咁就講返珠海啦，咁啊重光啦，珠海一重光，咁、 嗯、 啊小龍女又講法、 嗯、 講告啦，話而家咩冇走唔要飲酒，你講到缺一不可咁啦，講諗到啊即係爭得冇你捧場唔諗掂啦，咁講到缺一不可啦，咁我哋話我大的講好啦，我哋就去跨年啦，因為、 嗯、 我問大的入面咗，因為我真係想我真係冇節目做啦，咁、 嗯、 我咪大啲有冇興趣囉，咁啊不如搞一段啦，不如我就咁講，嗱我自己唔方便取雞㗎啦、 嗯、 因為即係喺呢個咁嘅修例運動裏面呢，如果我刁民牛取雞呢，我係覺得好似同我自己嗰個身份呢、 嗯、 即係嗰個身份呢，唔係呢個唔係戰男呢個身份喎，咁嗰個比較正氣正義嗰個身份呢就有少少違背嘅，咁、 嗯、 所以我就唔好想吹，而且我又覺得點吹啫，啲網友都冇心機啦，咁真係冇心機啦、 嗯。 啊，而且 唔係吹啫，跨年都通常同屋企人一齊㗎啦。 啊，係囉，咁而且我哋其實坦白講，即係我哋啲網友個個都有家室㗎嘛，係咪先？係囉。啊，好多有家室啦。咁嗰啲即係剩返啲孤兒仔先唔去玩嘅啫。 你搵我都去唔到啦。 係咪先？咁我咁冇計啦，咁我話不如跨年啦，啊大爹你吹下雞啦，你吹到你就吹啦，吹唔喺條地室度吹啦。咁當然啦，阿大爹吹完之後，我就會推波助瀾啦。咁、 嗯、 但結果都係冇得用噶噃。啲、 嗯、 人都係唔肯嚟噶噃。咁、 嗯 啊、當然啦，吹之餘，咁我就會因為有啲網友咧就話牛哥想跟你玩噶嘛，嗰啲啦。咁、曾經有個網友咧就同我講話，想去橫江玩嘅。咁、我因為我而家我抄低曬佢個名喺個備註度，我加咗參加。環江咁樣㗎嘛，咁、我見到我又捋下捋下，因為佢同我傾下偈，咁我見到咦 啊，你想去橫江玩，但係橫江而家咁嘅環境啦、 嗯 啊，你聽到你知幾多大鑊啦嚇？聽過上個禮拜你知幾多大鑊啊？嚇、嗯，咁啊冇得玩㗎啦咁樣，咁我就問佢你有冇興趣跟我翻珠海過年啦？咁、 嗯、 跟住我咪將所有價錢啦，咁我就同佢講。喂，可能飲酒貴啲嘅、哦，即係我因為以前開親價都七嚿水㗎嘛，咁、 嗯、 我話飲酒貴啲嘅、哦，可能女會少啲嘅、哦， 嗯、 因為你知可能啲女會陪啲仔跨年㗎嘛，係咪先？咁亦都可能飲酒嘅路。如果我覺得以前係點樣嘅咧？以前啲卡拉 OK 咧，即係嗰啲邪 K 咧，你新年啊、萬聖啊、聖誕啊，咁都有個禮拜包俾你噶嘛。嗰、 嗯 那個禮拜咪包下啲 BB 啊， 啲死人帽 啊， 拉炮啊， 拉炮啊，面具啊，咁嗰啲咁嘅嘢噶嘛。咁嗰啲每一包咧就$85噶嘛。我哋以前喺沙井都係咁樣啦，係、嗯、先？即係唔係神獸喎、啊？嗰陣我哋去沙井玩嗰陣，嗰、嗯、個沙井、啊、都係咁樣啦。咁我諗話咁其實都幾貴喎。咁我就問我問咗嗰啲網友。啊！我叫佢咩名好咧？又叫阿輝仔啦，不如叫佢輝仔啦，嚇、嗯。咁啊，我話咁你介唔介意啊？咁我話橫江已經冇得玩噶啦。我話講乜，咁我就講話而家珠海咧就分兩個時段，就四個價錢。 嗯。 而家講得好清楚啦，網友都聽住啦。兩個時段係咩咧？係一個時段係6:00， 嗯， 一個時段就9:00， 嗯。 咁6:00個時段咧，就啲女咧就分2:1。 嗯， 同埋23， 嗯， 九点嘅时段咧， 讲紧全部过夜价啦， 系啦系啦，计过夜啦， 嗯， 咁你唔过夜嘅话，你每人减500啦，OK， 咁上下啦吓，咁九点咧就又分两个价，就26， 嗯， 同埋30， 嗯， 啊，咁样咁你咁啊同佢讲话，我就我网友讲，即系唔使同大啲，唔使同大啲讲啦，大啲就知啦，咁啊，我同个网友讲话，喂，但系通常你唔使拣26嗰啲噶啦。因為咧九點鐘咧嗰啲女又唔多，咁你睇15分鐘就好噶啦，所以你盡量喺6:00嗰度 揀到， 揀咗佢啦。咁、當然啦，你話6:00係21同23，其實之餘咧，其實某程度有時都會得彈啲26啊、30俾你嘅，因為我以前都試過嘅。咁啊睇下嗰啲其實坦白講都係啲女翻工就佢就會俾你睇噶啦。咁就係咁樣啦。咁啊，嗰個網友就話：冇問題啦。咁啊，佢預咗帶定錢啦，咁樣 OK。咁啊，我啊叫佢帶定錢啦，咁樣。咁啊，咁我當日咧我就即刻叫阿大的訂房啦，訂酒店，因為我唔知緊唔緊張噶嘛，因為話係隨即嚟噶嘛。 又係日本酒店。 唔係啦。 哦，唔係啦。 如果日本酒店，我都覺得嚴厲啊。 哦、 因為佢嗰條街係蓮花街嚟㗎嘛，咁、 哦 啊、我都、 哦、太過洋啊， 都其實太過洋，而且嗰度係兩間夜總會嘅嗰邊咧，咁、我都覺得，因為聽阿小龍女講咧，佢話而家啲佢啲人係跟你哋啊，一男一女跟你哋嘅，又要睇，譬如你一班人，冇咗我哋咩譬如我哋3個5個，咁加埋10條，連埋女係10個㗎咯，咁佢見到㗎啦。懷疑你哋，咁佢跟你哋行咯。咁你睇你攞上酒店跟完足嘅。咁其實某程度就真係，咁去啲隱蔽啲㗎啦。咁而家我哋住開嗰間咧，而家住呢間咧，佢又幾隱蔽喎。佢喺 B 棟啊，B 棟大廈，B 棟大廈咧就喺間酒店嘅隔離另外一棟。咁你行入去嘅，要行入去嘅。你搭車咧，就好隱蔽㗎啦。即係轉咗彎，停低搭的士啊。停低你先至可以上去嘅，咁嗰度就真係好撚隱蔽嘅。咁譬如假設你一個公安，你唔會行過酒店入面㗎啦，首先一。咁就算如果珠海周圍有人喺度，你都見到嘅。OK， 咁所以咧咁啊，冇程度好安全咯。我哋就以後通常都住嗰間，而且阿大的咧就識個經理，咁佢攞個價錢咧就比攜程仲平$300。 哇！ 200多蚊 咁緊要， 因為平時我哋訂咧就7嚿幾水， 哦， 大的訂咧就5嚿水唔使， 哇咁樣抵喎， 係啦，咁啊同一級數， 哦，但係呢間就冇私眼啦， 嗱係嗰間就好撚奇怪啦，呢間咧有私眼嘅咧，有吹洗安嘅咧就冇浴缸， 哦， 有浴缸就冇吹洗安， 哦， 即係我住過3、4次咧都係咁樣嘅， 哦， 有時冇浴袍， 哦， 咁呢次就有浴袍。咁就好撚古靈精怪，總之 我都未試過住有趨勢安，即係又有浴缸，有浴又有浴袍嘅。咁我咁 硬係有啲嘢冇咗， 硬係有啲嘢冇嘅。咁其實都幾好喎，酒店都唔差，又幾大啦。咁又有咩自助早餐食啦，免費嘅，有一位。咁某程度其實應都唔錯嘅，都唔錯嘅間酒店。咁啊，揾阿大力訂咧，阿大力識個經理咧就五嚿水，其實真係好撚抵嘅，係五嚿水唔使。咁啊好撚抵啊嘛，咁啊住嗰度咯。咁啊跟住我咪又接球啦，約咗個阿輝仔啦。咁約咗輝仔喺港珠澳等咁樣，我問佢你以前去過港珠澳未有㗎？去過啦，同屋企人坐過啦，咁啊仲好啦。因為我唔知，因為翻嚟我諗住去深圳噶嘛，咁我知道大的係要坐飛機走噶嘛，佢玩完之後要坐飛機走噶嘛，咁我就要坐船，大的就坐飛機，咁你就麻煩你啊，可樂空啦，咁你就自己搭翻港珠澳咯。但係如果我成日擔心，如果佢未去過，未用過港珠澳咧，我唔知佢識唔識路噶嘛，咁我都要帶住仔大噶啦，咁我就翻唔到去深圳噶啦嘛，咁啊佢係識。咁安落曬啦，咁跟住咪一齊咁啊，約咗佢喺大橋等，去到 珠海 啦，跟住坐的士去酒店咯，跟住登記 check in 咁，跟住上房啦，咁跟住就大概六，咁我 WhatsApp 啊，唔係我就微信啊，小龍咁問佢邊邊可以上去玩啦，咁啊小龍女就唔知醒，成五點幾先同佢講。你幾時上去都得㗎其實。咁我六點啦，咁跟住我就同我因為大的呢佢自己四點鐘放工，佢四點鐘係北角就先至過嚟栽，咁佢女兒自己已經約咗啦，自己約咗女啦，咁我哋未約㗎嘛。咁我同阿輝仔呢就去咗附近食啲嘢，食咗啲嘢，跟住我哋就去 唱 K 啦。 去唱 K 啦。咁唱 K 嗰啲詳情啊，梗係拉布咗拉到而家，咁啊，而家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啦。咁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